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丁文之倒是对儿子一瞬间的不自然一笑置之，也不问儿子为什么跑回家来，伸手把人拉进家门，回头就对厨房喊： 小丁啊，秋云回来了。 丁家安装的人工智能不算多，丁家父母都认为自己动手做饭才有滋味，于是135父亲做，246母亲做，周日猜拳决定谁做，安排得明明白白。丁母丁秀秀正在炒菜，菜香四溢，她探了个头出来： 秋云呐，想吃什么菜妈给你加一个啊。 美的她，让她不打招呼就往回跑，别给她加菜，我们俩吃什么就给他吃什么。 真是实打实的亲爹。 丁秋云管丁父叫老丁头，管丁母叫丁姐，一家人关系极好，所以也不拘着什么。丁文之很快注意到儿子怀里抱着的小豹子。 哟，给我们俩买的宠物啊。 池小池把那小豹子搁在地上，他也不乱跑，只偎在他大腿边打瞌睡，乖得不像话。 给我自己买的。 说着池小池去了趟厨房，拿了个小碗，把刚才在楼下超市买来的鱼肝油胶囊碾破，把羊奶粉用温水调和到适宜的温度，拿一次性注射器抽了，轻轻喂进小豹子的嘴里。小豹子并不挑剔，给吃的就张嘴，并不介意这和保温箱里精心调配的高级纯羊奶的口感有差，吃的吧嗒吧嗒的，很是欢快。随着吞咽动作，他的耳朵一耸一耸的，粉色的舌头被染成了奶色。把针管抽离他嘴边时，他还吐了一个甜滋滋的奶泡泡。丁父跃跃欲试的想摸上一把。 这猫不错呀。 吃饱喝足的小豹子却避开了丁父的手，在池小池左手旁趴定，闭着眼睛打起了瞌睡。丁父问： 这猫是从哪儿抱来的？长得还挺稀罕的。 池小池撒谎不打草稿。 同学送的。 叫什么名字？ 池小池眼睛也不眨一下。 梅老板。 零六一再次见识了池小池毫无下限的取名能力。丁父哈哈大笑。 这什么破名字？ 池小池在回丁家的路上想了不少名字，其中梅老板最贴合小豹子的外貌特征。不过经过一番考虑，池小池暂时放弃了给他起一个正式名字的打算。豹子终究是豹子，野性难驯，哪怕从小养起，他是一个危险的不定时炸弹。至于将来要怎么处理他，池小池仍是有些犯难。索性先搁置，等以后再谈。晚饭上桌前，池小池看了一眼通讯器。收到他转发帖子的朋友们都说会做好准备，但统一是玩笑的口吻，显然没有一个相信他的话。池小池给了所有人相同的回复： 不开玩笑。 发送完毕，他又去瞄了一眼论坛。他发的帖子下，大多回复都在嘲笑发帖人是神经病，杞人忧天。也有不少人讨论，万一足够灭绝人类的极寒天气真的来临，大家应该做什么准备。池小池把通讯器收了起来，不再多看。待到饭后，他陪父母去散了一会儿步，回来后便催促父母赶快洗澡休息。丁父还想看一会儿球赛，被池小池直接撅了回来。 老丁头，半年前才住过院，小心您的心脏。 丁父无可奈何道： 啊，好好好，睡了睡了。 池小池朝他摊出掌心晃了晃，丁父咧咧嘴，心不甘情不愿地把自己的通讯器交了出来。丁母就在一边看着父子俩的热闹，笑眯眯地做他的刺绣。在他手下，一副合家欢乐的九鱼双面绣差不多要完成了。父母睡下后，池小池开着父亲的车去了附近的加油站，将油箱加满，并提了三桶油放进后备箱里。他回来不久，下午在商场买的货就送到了。他指挥运货的机器人尽量轻地把货品运入客厅。等他们离开，不用池小池吩咐，061便把所有货品数据化藏入仓库，并把十数只20升装的高密度水桶挨个放在水龙头下，接满过滤好的清水。一切忙活停当，池小池躺入被窝，在等待灾变开始之前，选择接收接下来的信息线。丁秋云其人在务实行动力极强之外，又很有那么点浪漫情怀。古新志没来的时候，他经常一个人出外巡逻，在趋于荒茫的高速路上疾驰，搜寻着汽油、食物与幸存者。估算着机车快没油了，他便将车停下，从座位下的储物空间里取出油枪和备用的柴油，哼着小曲儿给车子添油。偶尔坐下休息，眺望远方的景色。他没有抽烟的习惯，为了疏解压力，他经常从爱抽烟的队友那里讨来香烟壳，用碳素铅笔在香烟壳上描绘着末世的荒土。在香烟壳收集了厚厚的一沓时，他遇见了古星志。见到古星志的第一眼，他们就睡了。一是因为喜欢，二是为了解压，三是因为那劫后余生又再度重逢的感觉实在值得庆祝。两个人都是第一次，完全是依靠着西伯的观片经验肆意为之。丁秋云的近身格斗科目总是不如看似秀气的古星志，在床上也是同样。古星志从后面圈住丁秋云，左手揽住他的腰发力握着，左手则张开托护住了他咽喉的位置，力道虽轻，但总给丁秋云一种随时会将他脖子一把掐断的错觉。两人身体紧贴，心脏一起狂跳，咚咚有声。处在下位的丁秋云伸手抓紧了地上的草皮，抓了一手淋漓的草汁。事后两人出了一身淋漓大汗，连动一下都觉得疲惫。古星志靠在帐篷边分开双腿，让丁秋云坐靠在他怀里。他点起了一根烟，并询问丁秋云是否需要。丁秋云不抽烟，却主动握住他的手腕，就着他的手抽了一口。据古星志说，灾变发生的时候，古星志便从部队里逃了出来，想去找丁秋云，但已不见了丁秋云的踪影。 我去的时候，营地已经遭过袭击，应该是原先长在驻地附近的那些藤蔓干的。 提到这些东西，丁秋云就苦笑起来。现在的世道，花花草草都能成精，杀起人来跟砍瓜切菜没什么区别。 我以为你和我父母一样都不在了。 那年灾变发生时，他已尽了最大努力赶回父母家，却发现父亲被骤然降低的气温诱发了心脏病。母亲急急下地为父亲拿药，却只穿了一层单薄的睡衣，因为太过慌乱又失去了电力照明，母亲不慎绊倒，头撞上了床角，一时昏厥了过去。等到丁秋云回家时，他的老丁头和丁姐都不在了。丁秋云没有把这些告诉古星志，只回过头去看他，想要确证他并非自己的一个梦。古星志像是猜到他的焦虑和担忧，按住他的下巴同他接吻。 看见了吗？我没有死。 丁秋云与他分开，笑意毫不保留地从眼中溢出。 哼，你怎么知道我会回来？ 他找到古星志的地方是原先丁秋云居住的城市。 我找不到你，就只能在原地等。 丁秋云心脏猛地一跳。 你等了多久？ 从变冷开始，我就在那间超市里等。我想丁队如果需要物资，总会来的。